小姐佢今生日，做乜咁耐都未见佢翻嚟嘅咧？ 哦，佢喺大会堂踩戏，佢表哥去接佢噶啦。 够钟翻工喎， 咁点啊？ 你俾张相佢揸住，你认住呢张相嚟接佢啦。 哦，我哋就去啦。 小姐， 你带我去边啊？ 带你去家姐处嘛。 家姐， 嚟啊嚟嚟啊！你喺度等阵先。我入去话接你唔到，吓佢哋， 你话乜嘢啊？ 咦，阿兰，今年食咗饭噶啦？ 梗系啦，唔通等你啊？你都唔知去咗边鬼树啊？ 你又话同人哋去接船？ 我咪同佢接船咯。 咁你接到未接得噶？ 唉，咁就系弊，我等到而家都唔见佢喎。咁我咪走翻翻嚟咯， 梗系接唔到啦，人哋都翻嚟食咗饭咯。 咩话？佢翻咗嚟食咗饭？你梗系呃我咧？ 边个呃你啊？ 哦，咁你有几多个妹噶？ 有几多个妹啊？咪一个咯。阿细啊，吓，出嚟啊！嗱。呢个咪就话去接你船个华哥咯，华哥 死啦！ 做咩啫？ 我又同你接个妹翻嚟啊！ 吓，你又带个翻嚟啊？ 系咧， 你定识乌龙王嚟嘅，咁佢亦系我个妹啊？ 佢又冇话，不过我谂啊，咁系佢啊嘛。 咁佢而家喺边度嚟啊？ 系喺出边啊！ 咁都有嘅。 哎呀，佢又轮进嘅，佢唔系你个妹，佢等我翻嚟喎。开心啊！我俾人笑到面都黄埋啊！ 你带我嚟度做咩啫？ 我就想问你，我同嗰个同事接个妹啊嘛，你系咪佢个妹啊？ 唔系咯。 咁唔系你又跟我翻嚟做乜嘢啊？ 咁真系对唔住啦，头先我唔识路，又冇钱过海。 原来你仲乌龙过我啊！第时唔好咁随便啦，如果我系坏人啊，就去卖噶啦。第次唔好咁啊！ 我知啊，唔敢啦。 哈，你都几好人噃。系咧，你做咩噶？ 哦，咧喺嗰边嗰间天顺坊啲厂做工人噶。 做嗰间天顺厂？ 啊， 咁咪几好？ 有咩好啊？嗰间厂啊，发达啊，我啲工人有咩好啫？唔好讲咁多啦，我送你翻屋企。小妹妹，你叫咩名啊？ 做咩啊？你叫我小妹妹咪得咯。 哦，头先我摆咗乌龙，带错咗你翻屋企，真系对唔住噃。 哦，唔紧要，头先我唔知定过海，而家我自己翻屋企得啦。 阿华， 过嚟啊！ 嘿，我周围揾你啊。 咦，呢个边个嚟噶？ 哦，佢嘅小妹妹，阿康哥，兰姐。 你咧？ 我叫李伯华，咩事啊？ 呢，今日我哋咪接船嘅，点知又晏咗翻工，李主任又唔俾我哋入厂，仲话要炒我鱿鱼添噃。 哦，咁事？唔怕，一阵我同你翻工厂同啲工友商量下啦。你等阵先，我送佢上车先啊。 啊，唔该啊。 哎，小妹妹。我慌你唔够钱，俾多一蚊你啊！ 唔该你吓， 我送你上车。你识路花啦吗？ 我识啦。 如果佢真系俾人飙走心，你都唔知点啦。 关我咩事啫？ 佢自己通住走啫嘛，不如话俾阿爷听啦。 咩事？大小姐翻嚟啊！哎呀，嚟啲书嚟 咯， 我几乎报警察啦。咩啊？冇事啊嘛？冇事，都几好玩啊！ 哎呀，你就好玩啊！ 你累到阿爷唔知几担心啊！你睇下咁多人都到齐晒啦。 你快啲上楼换个件衫，落嚟同阿爷切生日饼啦！ 系咯， 费事啦，去啦！哎呀，呢件衫累事啦！阿 Tommy 话你喺 大澳 堂踩完，你又唔肯换衫，你睇几肉酸。 系咯，快啲上去换咗佢咧，实系人噶嘛！ 阿爷，我唔换啊，我唔换啊， 唔换，有权唔换啊！ 阿爷啊，嗱，我以后唔准你俾我跟住我官，我实噶。 第日先吓，各位各位各位，而家我嘅孙女翻咗嚟啦，咁啊，而家佢去切饼，咁啊，仔食完饼之后呢。 请大家就千祈唔好客气啊！大家开开心啊咁玩，尽情欢乐啊！好，请大家入嚟，请大家入嚟。好，嚟，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你同阿黎好似好唔啱咁，你俾啲心机对下佢得噶，你成日九咬九骨咁得啊！好啦，翻去啦。 揾我咩事啊？ 揾亲你啊，梗系有事啦。 我知，有事就钟无艳，无事就夏迎春啦。 你咪咁得噶，嗱，情愿大人你点罚我都得。 我咁得闲罚你，咩事啊？ 你咪猛字咋嗱，我讲俾你听啊，最近我见阿丽同阿Tommy好似好唔啱咁，如果你话将来佢两个结唔成婚咁，我哋咪白费心机。 你知道咪好啦？ 喂，想个办法啦。 哦，你而家知道我紧要啦咩？只要你对我好啲啫，咩办法我都想到。大妈， 你第时啊，千祈唔好个恩州围去啊！你阿爷因为担心你，而家旧病复发啦，你知唔知啊？ 系啦。 咁阿爷第时咪唔俾我个人去街？咁啊，梗系啦。唔怪啲人哋话我打向你啦。经过呢次之后啊，你以后都唔使指意一个人出街噶啦。快啲上床瞓啦，嗱，我陪你瞓咗之后，我就去瞓噶啦。 我一定要还翻俾佢至得。哈！佢追上嚟嗰阵，唔知有冇跌亲噃？ 咦？做咩你仲唔瞓？揸住架人车喺度玩啊？ 我借咗人哋啲钱，要还翻俾人哋噶。 你借咗人一蚊？ 吓？诶，一蚊好闲啫。 咩啊？人哋系打工仔，搵钱好辛苦噶。 且正时食惊住炒鱿鱼添啊！吓， 阿丽，你识个咩人啊？你因住噃，你阿爷唔中意噶。 我谂阿爷唔会唔中意嘅。佢人品又好，又有本事，仲肯帮助人添啊！ 嘿，你讲乜嘢啊？你咁嘅打工仔，你阿爷唔中意嘅。你阿爷最紧要就要睇下人哋有几多身家。 点解啊？ 人哋有本事，我惊佢唔喜欢我真。 咁你又唔使忧，第日你承受咗阿爹爷嗰份遗产啊，你又生得咁靓，正一皇帝女唔休嫁，傻女。嗰个人娶咗你做老婆啊，夫凭妻贵，平步青云，仲好过中条马标啊！出去啦，吓。 做乜嘢啊？ 嚟啊！你问下佢啊！ 阿兰头先喺度抹嘢跌亲，我同佢捽下油，佢喺度嘈烟巴闭啊！去开门啦！ 爹哋， 表舅父，表哥，阿生斟茶咧。 哦， 嗱，一阵间两个唔好拗气啦，过嚟坐啊！坐啦。 佢兩個又做咩啊？ 呢兩個因少少事又嘈起上嚟咯。Tommy， 啊， 開門啦！ 哦，好好好，小姐， 聽日會議室坐啦。 你喺度做咩啊？ 阿兰跌亲只脚，我同佢捽油啫嘛。 呢啲嘢使乜理你啫？跟佢开会。 我开会？ 系。 不嬲我都冇份噶。 从今日起你要学下啦，咪第日夜晚算你咪攞手唔成势咯。你识啊？我孙女阿丽，你哋大家见过啦。嗱，呢个就系天宝洋行嘅负责人张经理 宋小姐。 嗱，呢位就係天華置業有限公司嘅何經理， 宋小姐 啊。呢位就係天寧塑膠廠嘅趙廠長， 啊，宋小姐。 嗱，呢個就係天竺染廠嘅黃廠長， 啊，宋小姐。 嗱，楊老師你識咧？佢而家就係我哋嘅總會計師， 宋小姐。 呢位就係天平鋼鐵廠嘅林廠長， 啊，宋小姐。 嗱，表舅父你識啦。佢而家就係同我哋打理天順紡織廠嘅，佢就係做廠長嘛。 天順廠，阿爺係咪喺觀塘嗰間天順廠啊？ 係，哪嚟？而家佢哋幾位所管理嘅全部都係我哋宋家嘅產業。各位，我想由呢次起，以後阿麗都參加我哋嘅會議，因為我年紀大啦，咁啊以後咧想揾阿麗咧嚟替代我。咁又要你哋細叔細伯多多指教下佢至得喎，啊哈！今日有兩件事要商量一下嘅。第一件就係天寶洋行張經理下個月就去新加坡，咁啊要揾個人睇一睇佢。第二件就話天順紡織廠今年上半年嘅業務有好大變化，係嘛，何廠長？ 是今年上半年度的结算，厂是亏损了1,530,000。 既然生意这么不好，何厂长，你有没有准备裁员减薪？ 阿爷千万不好 啊。哎，阿弟，怎么样？你有什么意见啊？ 没了，没了。 没了。咁就何廠長，你試諗下睇下有咩補救辦法呢？ 裁員減薪，咁咪即係炒魷魚，手停口停，佢哋咪好慘。哈，華哥又話廠賺大錢，點解舅父又話蝕本呢？等我问清楚华哥至得。 阿康啊，你问李主任嗰件嘢点样？ 李主任话唔做得主，佢系请示何厂长啊。 切，查实佢哋两个扯猫尾啊！真 系啊，我话佢系扯猫尾 嘅。华哥，华哥啊， 好似我哋嗌你噃， 系喎，出 嚟睇下。 咦？乜你嚟咗啊？ 我嚟揾你啊嘛！ 入嚟啊！ 哦， 咦，边个嚟噶？ 你见就识噶啦。 边个嚟啊？ 嚟啊！哦，小妹做咩啊？ 唔系佢啊！你哋食饭啊？ 唔怕嘅，嚟啊嚟！ 怕怕咩啊你？ 我同你介绍下，呢个系我阿妈。 伯母，边个嚟噶？ 咪阿兰叫我接船，接错咗嗰个小妹妹啊！ 哦，就系小妹妹啊！ 睇你梗系未食饭咧，喺度食。 系啊， 喺 度食饭啦。 食饭啦。 攞包个位嚟啊！ 坐坐坐， 唔好客气啊！坐啦，坐低啦。我哋好随便嘅啫，今日好餸啊，炒田螺啊。 我阿妈炒噶， 好食噶，食啊！ 嚟啊，唔使客气噶。 哦，食咧，田螺嚟噶。哦。 切，使唔用筷子？攞手啊！ 系咯，食呢啲嘢唔使咁斯文噶。 哦， 食啦， 学我咁啜就得啦。嗱嗱，你梗系唔食惯噶啦。阿兰， 吓， 将碗饭俾佢啦。 哦， 你梗系食唔惯啦。等我去加啲餸啦。 系啊，去加啲料啦。 阿妈，吓，我一蚊嚟 啊。我就有啊。 唔使，使乜你？ 唔使唔使唔使。你想食咩啊？ 你大排档买啲牛腩咪得。 好，等我去买。 啊，食饭啦！哇，乜咁大碗噶？ 怕乜嘢啊？你初初嚟食饭，梗要食咁大碗噶。 嗱，食够排骨啦。冇餸食飽飯啦， 唔該伯母。 事，你夹送得噶。 开门。 诶，牛腩刀。 哇，好嘢啊！ 冇错， 好 难名啊，以前啲牛腩。食多啲啊！ 系咧，你正话点出路嚟噶？ 你话打向你嘛，我慢慢咪揾到啦。 你都几叻。 啊，系咩？嗰日你喺巴士追我，有冇跌亲啊？ 冇，点会跌亲啊？ 我都唔知几担心啊。我咁大个女咪食咁大碗饭嘅？ 呢条系乌蝇肠嚟噶，我哋呢处个个都食三大碗噶。 有冇消化饼啊？ 消化饼？你食一碗饭就食消化饼噶啦？等我斟杯热茶俾你啊，饮咗冇事噶啦。 你去扮啊饱咧？ 几多噶啦你？ 好饱啦，你哋慢慢食啊， 咁快嘅？ 饱至好啊！ 你食饱至好啊！ 食饱啦。 嗱，饮杯茶先啦，等我食完饭陪你散下步。 好啊，好啊。 机械工程啊嘛， 机械工程 系，咪即系修理机器嗰啲啊？ 有几钱个月啊？ 有得几多啊？好似我咁，最多咪12蚊一日。 哇，得12蚊一日咋？ 仲有好多工人冇添啊！ 你又咁有学问，点解你又唔去托人哋同你搵份高啲嘅职位呢？ 第一要托人事，我冇门路，而且我从来唔去求人嘅。所谓人穷志不穷。第二，我又冇钱送礼。 送礼？ 冇错啦，你想唔想搵工做啊？送几百蚊礼，即刻就有工做。 乜要送礼去噶？ 梗系要啦。咪厂入边嗰啲工头主任，边时有咁肥啊？ 咦，如果有人事，咪唔使送礼咯。 我都话唔愿意求人噶啦，我好硬颈噶，何必恃住人哋嘅势力先至有嘢做呢？ 点解啫？ 切，无谓讲呢啲扫兴嘅嘢咯，不如坐喺树。欣赏下风景吧啦。 哦，天意连芳草，人间爱万情。 咦？ 哎呀，落雨啊！ 咦，系喎，我哋快啲翻去。 哦。 用乜嘢冷七日咁点得噶？你快啲带佢入房，等我攞件衫同佢换过啦。 哦，跟我嚟啊！ 啲佢咧，哦， 你坐一阵咧，我阿妈啲衫就嚟噶啦。 哦， 嚟，快啲拎去换咗佢啦。 唔该你，伯母。 我话俾你知啦，件衫系我庄稼噶。我当宝咁收埋落笼底噶，系你我就拎出嚟俾你着咋？ 咩话？着你家噶？ 啊，舊時我哋古老十八代就係咁啫，而家唔同，而家褸沙噶。啊，睇下你著嘅幾得意。 啊，伯母啊，我又問下你啦，點解華哥咁憎啲有錢小姐嘅咧？ 嚇，佢話俾你聽㗎。嗱，我話俾你聽啦，佢以前有個女同學好有錢嘅，同我哋阿華行得好密噶啦。收尾佢個老豆知道咗，嫌我哋窮，咁就唔俾個女同我阿華行啦。嗰個女仔又聽我老豆話啦，咁佢而家有錢女咪嬲咯。 哦，原來佢咁嘅。 嗱，你坐住等一陣先啦嚇，我同你拎啲衫嚟背乾佢啦。我叫阿華又嚟陪你傾偈啊！ 哦， 啊！ 阿蘭姐話隔離二姑叫你過過去喎。 咁啊！我而家拎啲衫入廚房陪你，來時要睇下先得噶。我一陣過去啦。 嚇！ 你入去陪下人哋傾偈啦。嚇！ 睇乜嘢？ 睇你書咯。有冇偵探小説噶？ 冇， 武俠呢？ 都冇啫。 啊，愛情呢？ 有。 喺邊度啊？ 響啲樹。係咧，你讀咗幾年書啊？ 我話冇你讀咁多書啊。 读得多又有咩用呢？ 咁又唔系咁讲啦，将来梗有用噶你。嗯，呢个梗系嗰个千金小姐咧。你又话好憎佢，点解摆张相喺度啫？ 系。因为我要呢世都记得啲千金小姐，就系咁样嘅。 咦，你上次不是说你的厂赚大钱的？ 是啊，我们厂这么多年不嬲都赚钱的。 那为什么要辞人呢？ 要辞人？ 是啊。 你怎么会知道的？ 哦，你上次说蓝姐就来给厂炒鱿鱼嘛。 蓝姐炒鱿鱼不关这些事的。我们厂的主人很衰的，时时想在我们工人身上拿甜头的。 咩叫攞甜头啊？ 咁你都唔明白？嗱，即系厂俾我哋工人应得嘅钱，俾人攞咗啲，咁即系攞甜头啦。 乜咁都有嘅？ 你未出去做过嘢咩？ 未啊。 咁你靠边个啊？ 亲戚咯。 爸爸咧？妈妈咧？ 都冇啫。 你冇嘢做，咁点得噶？靠人唔靠得过世噶嘛？ 我又冇本事，你揾嘢做咁易咩？ 本事？你吟诗都会吟噃，你仲话天意连芳草，人爱晚晴。 你笑人噶嘛？真系啊！咦？咩咁多味嘅？ 系噃，当出嚟睇下。 哦。 雙龍連三啊！ 哎呀，乜你咁論盡㗎？我臨去嗰陣時都話緊叫你睇下㗎啦嘛。 咁我點翻去啊？陣間 咁又唔怕，咁你咪著我呢件衫翻去咯。 嚇？著呢件衫翻去啊？ 至多叫阿華叫架車送你扯喺啦嘛。 啱啱食药瞓咗，佢话叫人唔好嘈佢。 咁你打理佢啦。 哦。你爷又揾你啦，表哥又揾你啦，细姐啊嚟两次啊，吓到我心肝都震晒。 咁你话我去咗边啊？ 我咪话你伤风病，啱啱食完药瞓咗咯。 系啦，你知唔知啊？你阿妈临死嘅时候吩咐我，要我俾啲心机凑大你。真系你有声咳咋，我就成晚都唔瞓得噶啦。 奶妈，你咁锡我，我呢一世我都唔离开你。 傻女，你点会唔离开我啊？开讲都有话啦，男大女大当嫁，你梗要结婚噶嘛？ 我结婚，我都带埋你去啫。 咁点得啊？你表哥最憎我嘅。 哼，我个憎佢咯。 你唔好咁讲啊！你细姐话你阿爷答应咗佢啊。 答应佢咩？ 将你嫁俾佢咯。 吓？阿爷答应咗佢？ 系点啊？你知唔知啊？你细姐想你快啲婚，趁你阿爷在生，我想你份家产啊！哎呀，你就算去边度嚟啊，梗系冷亲啦！我攞啲嘢同你捽下。系啦，你细姐嚟，快啲上床咩？ 二太， 表少， 阿丽而家好啲嘛？ 表妹点啊？ 仲有啲发烧。 咁我哋睇下佢啦。 哦。佢瞓咗，唔好搞佢啦。 系啊，啱啱瞓噶咋。 啊，咁我哋翻出去啦。 咦？奶妈，佢点解会着件咁衫噶？ 顾住冷亲佢啊！李少，你哋出嚟，我讲俾你听啊。佢今朝早未冷親嘅時候，著咗啲衫嚟學踩氣啊嘛。後屘佢冷親啦，咁咪冇換到衫咪瞓覺咯。 我哋翻出去啦。 好啊，奶媽，咁你好好地服侍小姐咯喎。 得啦得啦。 湯兒。 嚇？ 我睇你都要留意阿麗嘅行動至好噃。 哎呀，抵啦！ 有事做咩啊？ 我借咗人哋一蚊，唔记得还翻俾人咯。 傻女，争人一蚊使乜咁紧张啫？你系千金小姐，你惊冇人信你咩？嚟咗啦，你仲唔去睇佢？ 医生，老爷佢点啊？ 佢嘅心同血压都有多少事？ 啊，淑蓉，我以为对于生意啊，你以后唔好出去打理啦，啊。啊，二太，你搵人跟我翻去攞啲药啦。 哦，阿兰，你跟医生去攞药咧。 哦。 啊，二太，我走啦。淑蓉，休息啊。 嗱，老爷，你听见嘅咧，你都系要听医生话，唔好再打理啲生意咧。 我唔理啊，边个去理啊？ 咁咧，等阿丽同阿汤米早日结婚，咁汤米咪可以帮你手咧。 唔知阿丽喜唔喜欢呢？ 佢两个行咗咁耐啦，仲有咩欢唔欢喜啊？ 阿爷。 啊，阿丽，你伤风好咗未啊？ 好翻啦，阿爷，你见点啊？ 啲老毛病，有乜点啊？ 你翻出去咧，唔好阻住阿爷唞啦。 细嫂，你出去先，我有啲事同阿丽倾下。 哦，老爷，咁你唞下啦噃。 阿丽啊。 咩啊？ 你埋嚟坐树。阿爷同你倾下偈。 哦，乜嘢阿爷？ 阿丽。 嗯。 阿爷老啦，你知道吗？一个人老呢，就好容易死噶咯。 嗯，唔好讲呢啲嘢咧。阿爷长命百岁噶嘛。 唉，世上边有话唔死嘅人啊？争迟咗。 阿爷唔好讲埋晒呢啲嘢啦。 我哋唔讲闭翳嘅，我同你讲下啲啊开心嘅。 好啊，好啊，好啊。 呢排有冇同阿表哥去边处玩啊？ 哼，表哥而家仲使同我去咩？ 嗯，哈哈，系你唔中意同佢去啫啩？系啦，嚟，你觉得表哥呢个人点呢？ 嗯，阿爷。唔好讲佢咧， 咁又唔讲得，佢讲咩啊？阿丽，唔啱你讲得俾我听啊！ 好啊，好啊。嗯，我啲嘢都系唔讲得俾你听嘅。 哦，你啲又唔讲得俾我听，我讲你又唔中意听，讲咩啊？扮哑仔啊？ 啊，唔啱咁咧，讲古仔好嘛嘢？ 喂，爷真系一套。咩？嚟，同你讲下正经说话啦。你而家大个女啦，你知道吗？阿爷就得你一个孙咋。唉，你自细死咗阿妈，阿爹又过埋身。而家我哋宋家后代就得你一个啦。 嗱，阿爷，你又是讲埋呢啲嘢啦。 唔系啊，嚟。我今日一定要讲俾你知噶，嗱，我喺南洋挨几廿年，总算剩到个钱，又做落啲生意，但系头先医生话叫我唔好理喎。 爷，咁你咪屋企唞下咯。 唉，唔得嘅，我自己唔理，叫边个去理啊？ 有何厂长、张经理同陈经理佢哋理咪得咯。 系啫，都要有个人总其成至得噶嘛。 肯舅父你咪得咯， 啊！佢哋唔系宋家嘅人，一定系宋家嘅人去理住得。嗱，嚟，宋家嘅人除咗阿爷之外，就系你啦。 吓，阿爷，你要我做啊？ 梗系啦，嗱，嚟，你记唔记得啊？上一次喺楼下开会，我咪专登叫你去参加咯。 我识得啲乜嘢啫？ 识咪学咯，学就识啦嘛，傻女。 阿爷，我同你玩个人帮你手好吗？ 边个啊？ 嗯，佢读咗好多书嘅，好有学问噶。 你讲你讲系边个边个？ 嗯，都系唔得嘅。 又唔得，咪点得噶？ 又未问过人，点知人哋肯唔肯啫？ 咁你讲俾我听，嗰个人系边个？ 佢啊，好清高噶佢。 清。 阿爷，不如咁咧，我落去厂学下先好嘛？ 好定啦，嗱嚟，由我派你去天顺做厂长，实习下好唔好？ 好啊，爷好啊。 好啊。 嗯。 嗱， 啊！我而家天想你舅父做开，我方你细姐会唔中意啊？ 阿爷，你上次开会咪话讲天宝洋行阿陈经理调去新加坡，咁你调阿舅父去做佢嗰份咪得咯？ 啊，系啦，爷大，横掂而家天信厂又蚀本，阿丽。如果你同我赚翻啲钱咧，你就叻女啦！ 等等我帮你二嫂， 唔使睇我得啦。 你嚟帮，你几耐都唔嚟一次，使唔使喐手啊？阿二嫂冇底底谂嘅， 你啊， 你下气过二哥， 哎呀，真嚟啊！ 嚟啊喂，食金啊你哋嚟啊快啲嚟啊喂，嚟啊喂，花心啊！ 搞你唔好意思啊！ 好 嘢啊！ 食啦， 康哥。讲起就讲啦，点解我哋嗰树永嘅女人做厂长嘅咧？ 哦，听见讲嗰个老板嘅女嚟嘅噃。 你哋随便坐啦。 以为点解华哥食完饭就企住，好似犀牛望月咁咧？ 梗系啦，人若黄昏啊嘛，你估你咩？ 哎呀，真系。 食咗饭未啊？ 食咗啦。 我有好多同事喺入边，我同你入去咧。 哦。啊！小妹妹嚟啦，阿姐。 我同你介绍下，方姐。 方姐。 阿贵哥。 贵哥。 阿王。 好。 阿胜哥。 胜哥。 佢叫阿黎。 阿婆，佢叫做阿黎。我哋嘅新厂长又叫做宋天黎噃。 切，呢个黎同嗰个黎就差天共地啦。 点解啊？ 听讲话宋天黎系我哋老板嘅孙女嚟噶，将来佢啊承受身家几百万咁多噶。 喂。听见宋天丽是女仔，未结婚嘅喎。 咦？咁佢唔系老姑婆？ 咦？如果我娶个咁嘅老婆，岂不是好过中条马彪？ 切！你千祈唔好恨啊！你千金小姐嘅脾气啊，你都几恶顶啊！ 喂喂喂喂喂，我哋都要走啦，唔好阻住人哋倾偈喎。 你唔好走，走啦！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 啦！走啦！走 啦！走啦！走啦！ 蘭姐啊，唔該你同我俾三十八帽啊！ 咦，燙得咁靚，你燙噶？ 嗯，啊，係點啊？ 你今日見工未啊？ 佢一號翻工噶啦。 哦，咁咪同埋我哋嘅新廠長同一日上工。 係啊。 啊，阿伯母啊，琴日有人送啲榴蓮糕俾佢，佢話留翻啲俾你食喎，等我話俾佢聽嚇。 阿蘭姐話嗰啲咩榴蓮糕啊？ 嗰啲係新加坡特產嚟噶，我阿媽好中意食噶。佢自己唔捨得食，特登留翻啲俾你啫。 阿麗， 阿媽， 哈，你嚟咗啊？ 係啊。 你估我留翻啲咩俾你吔咧？榴蓮糕啊！嗱，你慢慢食噃，好軟水路翻嚟噶，唔好一氣吔曬佢啊！ 伯母，你同阿蘭姐佢哋待得我咁好，我都唔知點報答你哋啊！ 阿麗，我哋而家係同事噃，咪好似一家人咁，千祈唔好客氣啊！ 係啊，仲有添啊！我哋今日大扇雞牛白腩，我留翻啲湯，留翻只雞俾你啊！我攞俾你吔下。 唔該，伯母。啊，阿蘭姐份工講翻未啊？ 未啊。 咁要唔要同嗰個新廠長講啊？ 梗要啦！ 我睇个新厂长系女人，好容易讲嘅啫。 切！啲千金小姐点会同情我哋工人辛苦啊？ 咁又唔系一定系嘅。 咩唔系一定啊？ 哎呀，你哋两个唔好为我嘢嚟拗啦，你哋倾下第二样啦。康哥啊，嚟啊！ 系咪咧？有冇讲咧？讲到兰姐入咗去啦。 好好好，我唔讲啊。仲敢唔敢似嗰晚咁样散步啊？ 咩唔敢啊？咪再带埋把遮去。 华哥，你真系同我揾到嘢做啊？ 梗系啦，我从来未车过大炮，未呃过人噶，我自责又唔老实。 你咪话过搵嘢做唔系咁容易嘅咩？ 我咪话过你知， 我有办法噶嘛。 死啦！我而家就系唔坦白，我就嚟做新厂长，好唔好讲俾佢听呢？都系唔好住，等我试下佢先得。 你喺度想咩？ 我喺度想起你头先个同事话，你哋嘅新厂长同我同名咯。 系啊，佢叫宋天礼啊嘛。 阿哥啊，如果我系宋天礼咧？ 切，咁正所谓同人唔同命啦，人哋系千金小姐，你又点比得人呢？ 如果我真系，咁你系点啊？ 系就冇朋友做咯。 点解啊？ 有咩点解啫？如果你系宋天礼，你就唔会识我啊！老实讲，我亦唔愿识你。我唔系话过俾你听噶啦，我最憎啲有钱小姐。 咁又唔系个个都系咁样噶嘛？ 天下乌鸦一样黑。如果你系千金小姐，我真系唔想识你，免得又伤心一次。 咁你即系话，如果我有钱，你就唔中意？死啦！万一我中咗马标，发咗达，咁你唔同我做朋友咯噃？ 到嗰阵时，怕我想识你，你都唔会识我噶啦。发咗达，有咗钱，个心就变噶啦。啲千金小姐同啲斗泥友行下，不过系贪得意玩下啫，最知咪要揾翻个有钱仔。 华哥，或者我真系中咗马标，无端端一答，我又冇变心，咁你仲识唔识我啊？ 阿黎，做人要脚踏实地，你成日想住，冇话无端端发达嘅。 或者真系无端端发达咧？ 都话唔好咁想啦，你头脑清醒啲，点会忽然间有钱气嚟嘅咧？ 唔系啊，有时真系会有噶。 总言之，唔系我自己双手揾翻嚟嘅钱，我都系唔要嘅。你明白吗？ 厂里边嘅工人啊， 系啊， 哎呀，咁咪容易啦，开迟咗佢咪得啦。 你呢句说话喺今日五点钟前讲都仲得，你唔记得咩？听日阿黎去接我厂长职噶嘛？ 哦，唔怪得表妹会去做厂长啦。 系噃，怪得呢排佢成日话病，又话瞓晏觉，我谂落。一定是有古怪的，我想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搞定他两只东西才 行。如果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找人抛弃他才行。 我有办法。 怎么呢？ 世家嫂啊，你知唔知道佢系咩人啊？ 知道，查到佢系我哋嘅厂嘅工人喎。 啊，工阿黎点会识到佢呢？ 啊，咁啊唔知啦。 有冇查过佢叫咩名啊？ 查过，叫做李伯华。老爷啊，如果唔及早提醒佢，将来俾亲戚朋友知道，会闹出笑话噶噃。 系罗阿爷，我都冇面噶。 李伯华， 阿爷。 啊，阿丽。 表哥，细姐。 表妹。 阿丽，老爷。 啊。 够钟食药啦。 等到先，我唔识字。 哦。 李家嫂啊，你同 Tommy 出去先，我同阿黎讲下。 哦。 黎啊， 咩啊？ 嗱，你听朝就上任做厂长啦噃。 阿爷，我就系想同你商量一下，我都系唔做厂长啦。 咩话？你又想唔做？ 嗯，人哋见我好似一个细路女咁，点似样噶？ 你而家先至话唔做点得噶？你冇讲笑咩？出晒报告叫全厂嘅工人嚟欢迎你噃。 吓？全厂工人欢迎我啊？ 梗系啦，宋家嘅大小姐唔系咁点似样啊？ 嗯，咁我仲冇胆去啦。 惊咩啫？生人唔生胆，你做厂长，全厂系最大你，你话晒事啦，惊咩啊？ 都系唔好啦，爷。 阿黎，你呢排好似有啲心事咁系嘛？ 冇啊。 冇。嗯。啊，呢排有冇见过 Tommy 啊？嗯。啊，前几日你咪睇过《梁山伯祝英台》呢出戏嘅？ 睇过顶啦，我都唔知流咗几多眼泪啊！祝英台阿爸爸唔啱咯。 点解唔啱啊？ 梗系唔啱啦，夹硬拆散人哋。 唉，黎嗱，如果你做就祝英台嘅爸爸，咁你又点啊嗱？ 我真系唔会学佢咁啊！佢冇阴功，人哋唔知几恩爱嘅，夹硬分开人哋啊！阿爷，我睇你一个钟食药啦。我去拿给你了。想工噶？ 啊！你冇事啊嘛？冇事点解唔翻工咧？你估搵份工作好容易嘅咩？ 我真系唔翻得咧。阿黎，你过嚟，过嚟，过嚟。阿黎啊，你知唔知你份工点得嚟噶？系阿华哥同人哋借份会标咗，至搞掂你入去噶。吓！不原来系咁噶。如果你今日唔翻工，咁咪冇咗份工啦。 咩？咪，你主任吩咐啊，你搞掂手尾得噶嘛？ 嗰单嘢我仲交咗$100，你交俾佢啊？阿黎，等我嚟帮你手。 啊，唔紧要，唔使啊。 等我嚟。 啊。 李志扬。正话华话交$100俾你喎。 他们说那个新的女厂长来了。 啊？新的女厂长来了？ 喂，今天停了工啊？ 哦，你说新厂长来了，你叫我准备欢迎他嘛？ 嘿，没来没来，开工。 喂，开机。 今日成日都冇翻厂，喺边呢？ 阿爷，你放佢又唔系走去揾嗰个咩李伯华咩？ 唔系，伯华今日都有翻工。 唔系， 咁我问你表妹 ，Tommy， 阿妈头先话佢唔精神，都唔肯开门。 咁我开咗门啦。 诶，冇咁啊，你先等我问佢，你又问翻出去先。 哦。 哦。 冇嘅事，唔好对阿爷讲啊。 香啊， 做咩啊，老爷？ 叫嗰个司机阿添落嚟。 哦。 老爷。 啊，添啊。 咩事啊，老爷？ 嗱，而家我问你关于大小姐嘅事，你知道嘅就老老实实讲俾我听。啊， 老爷，关于大小姐嘅嘢，我真系唔知嘅咧。 乜唔知啊？啊，系咪大小姐叫你唔好讲咧？啊， 冇啊，大小姐嘅嘢真系我唔讲得嘅。 添，点解唔讲得啊？我话听下，你老老实实讲俾我听，我唔会难为你嘅。 咁啊， 讲啦， 咁就冇办法，讲就讲啦。 在这里的传达宋厂长，请你原谅我，那天呢何厂长说你一号来接事的，嗰日我哋全厂嘅员工预备开一个盛大嘅欢迎会嚟欢迎你，点知道你又唔得闲冇嚟到，咁今日你突然间嚟，我哋厂方啊冇预备，而家我去召集啲员工开个会嚟欢迎你，同时想听下你嘅训话。 唔使，我未打算嚟接事，我哋呢间厂要重新改革，因为我知道。呢间厂以前有人喺度作弊。 吓？你知道有人作弊？ 系。我睇李主任你。 啊？我？ 都应该同我合作。 哦，你想点啊？ 我想扮成一个女工，实地查访一下。 扮成个女工？ 冇错。不过。你一定要同我保守秘密。 一定一定。 因为我答应承过阿爷，要同佢喺间厂赚翻钱翻嚟。如果你做得好嘅，第日我会升你职，加你薪水，点啊？ 哦，厂长吩咐嘅卑职，万死不辞。 出去啦，冇嘢。 哦哦。 唔好行住。 有咩交代啊，厂长？ 同我出去话俾个传达知，凡系我喺度嘅，冇我命令。边个唔入得嚟？ 系系系。阿光， 咩事啊？主任， 宋厂长吩咐，以后如果冇佢嘅命令咧，边个都唔准入去，听见嘛？ 知道。 解咁遲至嚟噶？我等咗你好耐啊！ 我已經慣咗身嘛，你哋唔使見我，我自己會嚟噶啦。 你嚟，開工啦！ 哦。 阿珍啊， 你教我嘅。 哦，你過嚟呢邊睇啊。 嗱，睇住啦噃。 哦。断咗咧，又系咁缝法，缝完之后又放翻落去嗰度，等条线行顺咗之后咧，拎条线再放翻落去，咁咪得咯。嗱，你自己缝下。 阿丽，你明白吗？ 我明白啦。 我走咯。 哦。 嚟做嗰啲嘢啦，啊！拖包嘢落嚟。 嚇？叫我拖啊？ 唔係叫我拖啊！快啲啦，啊！快啲啊！我哋點做啊？係。 喂， 子仁， 做咩啊？死嘅咩你？粗重嘢要揾男工嚟做噶嘛？ 咩事啊？ 工厂啊，部机器坏咗啊！ 坏咗啊！ 都嚟试下。 好啊，你有机会嚟试下。阿华嚟咗啦，阿华 咩事啊？ 部机坏咗，你搞掂佢啦。 我唔知得唔得噶。 佢话你得嘅，咁啊大计请假，有冇人整？你整掂佢啊！ 试下啦，华哥，试下啦。 咁我即管试下。 试下啦。 升你职嘅， 多谢啊，厂长。不过呢排你咁样做法，似乎辛苦啲喎吓。 系，如果我唔系咁做，又点查得到边个工人勤力，边个工人偷懒呢？ 系系嘅。 我话俾你听， 哦， 由听日起，方振康升为一级技工，照原薪加一倍。 哦。 听讲话仲有个女工叫唐秀兰，系嘛？ 是啊是啊，因为他犯规已经辞退了他了。 马上跟我找他回来，我要升他一级，而且加本薪添。 啊？ 没错。听说这里有一个叫李伯华，他读过专门学校的噃。 是啊是啊，他个人的学问不错，不过他脾气好不好的。 哦，这些没所谓的。既然我哋工厂要改革啦，首先就要选啲有用嘅人才。 我已升你伯华做机械主任。 吓、啊？ 呢三件事，你今日同我办妥佢啦。 哦。 有，如果工厂以后要请职工，一定要我批准。 系。 我知道以前有人嚟求职，一定要送名，你知嘅啦。 不过呢件嘢唔关我事嘅。 你放心啦，既往不咎，马上同我办妥呢几件事去啦。 哦。 翻咗工啦！ 啊，佢去咗好耐啦， 佢都好勤力啊！ 系，老爷啊，天丽嘅事本来我就唔想讲噶啦，但系我唔讲又似得 阿丽有咩事啊？你唔怕讲啊？ 我讲出嚟都系想阿丽好嘅啫。何厂长翻嚟对我讲，话自从阿丽做咗厂长之后。那個李伯華恃住同阿麗嘅關係，喺廠裏邊就橫行無忌喎，仲周圍對人講啊，話佢只係太上廠長喎。唉，老實講啊，呢啲咁嘅下等人啊，阿麗同佢來往係唔啱嘅。 嚇！即刻打電話去叫佢翻嚟。 哎呀，老爺，你千祈唔好咁做啊！情願有時間，你靜靜話佢兩句就好啦。 好，何生，大少，宋厂长吩咐过。佢冇命令落嚟，邊個都唔俾入去喎。 啊，我哋唔係入去，爹哋啊。 我睇呢件嘢，表妹梗係仲未向你爸暴露佢身份。 嗯。 點啱咁咧？ 係啦，阿光啊，咩事咧？我唔記得話俾你聽。我頭先上嚟嘅時候，李主任叫我通知你，叫你即刻去叫阿伯華入嚟。你對伯華講，你話宋廠長要即刻見下佢。 哦。 李伯華，廠長叫你揸上去喎。 哦。 谁让他们进来的？出去！是你呀？ 你估不到呢？ 谁让他们进来的？ 我奉命进来见我们厂长宋天丽小姐。 你们千金小姐梗是得闲过头来找我们开心呢。 华哥，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一点都没误会，真系估唔到你嘅人系咁嘅。 真心真意咁爱你嘅，点解你要咁呢？ 你 你话佢点解要呃我咧？先见到佢为人坦白，大家唔能够坦诚相处嘅，我点能够相爱？ 佢都系逼不得已嘅啫，你点解要咁呢？ 阿兰，你冷静啲想，冇感情用事。佢系宋家嘅大小姐，我李伯华呢，只不过系个打工仔。 马哥，我都话啦，如果你唔喜欢我，最多离开屋企啫。 宋小姐，即使你有决心离开屋企，但系屋企唔俾你离开咧， 我自己有主意啊。 佢当初都系话自己揸主意，但系最知道听父母嘅话，最知道抛弃咗我。我已经被人侮辱过一次，我唔想再被人侮辱。你原谅我，你即管翻嚟问你阿爷。唔知点解，我嘅命运咁唔好，一次又一次。嚟，我好相信你系爱我嘅，你亦相信我爱你，但你好似有条住我哋两个，我哋嘅缘分就到此为止。如果有良心，咁之后全定来生，阿丽，你无谓伤心，人生总系有波折嘅，过一个时期，你就唔会记得有嗰一件咁荒谬嘅事，识咗一个唔配你爱嘅人， 一世我都唔会唔记得。无论你对我点样，我都系只爱你一个人。 谢你对我爱，我亦好坦白话俾你知，我深深嘅爱你，但明明知道系一出悲剧，就无谓再做落去啦。有为，或者继续读书，或者就继续做事啦。祝你成功，振作。 呢啲事我见过好多，我话你听啦，当一个人跌落我嘅河嘅时候呢，就好似木咗一样，睇唔到对方嘅短处噶。佢冇短处，而且有学问，又有本事。阿爷，你唔信你去问下啲工友，问下你主任啊。唉， 阿丽，嗰次我咪同你讲过咯。 我都话好似梁山伯祝英台，你个祝英台个爸爸唔舍佢个女咩？不过佢一定要咁样做噶嘛，婚姻大又要讲门当户对噶。吓， 要门当户对？ 系啦， 你要门当户对啊嘛，好。 你话要门当户对啊嘛，我而家嚟屋企揾工打，我同佢咪门当户对咯。 打工，你系千金小姐嚟，至少就娇生惯养，你打工挨得咪？ 挨得，马屎落地行啫嘛。 阿丽， 你去打工啊，边揾到食噶？边话揾唔到食啊？而家都唔知几多人出嚟打工啊，天生天养，自己有手有脚，你放我学得死咩？ 丽丽小姐，你去边度啫？ 我去打工咯，你哋以后唔管得我噶啦。 你真系傻女啦，你走得去边啦？如果我哋一报差馆，就即刻拉翻你翻嚟噶啦。 好啦，阿爷，今日啱啱我提议你最食嘅选女，喺屋企监守勿死啦。 宋天丽来往咧，我打死你啦！医生，点啊？ 我检查过佢嘅身体各部分都好正常，不过佢嘅精神非常之坏，我睇唔系药物完全可以使佢复原嘅。我先开啲药俾佢先啦。 好，唔该你医生，跟医生去攞药啦。 哦。 太，我哋系巴黎服装公司嘅，而家拎啲结婚礼服嘅图样俾你睇睇。 你随便坐啦。 好好好。 表姑姐， 啊，你过嚟啊。 姐。 嗱，呢就系天丽结婚礼服嘅款式啦，你睇下。 嚟嚟，呢只系最新啦，呢只系个玉女伊丽莎白太郎第四次结婚，都系呢只款。 车丽试过你啦。你同佢揀下啦。 佢嗰啲脾氣啊，我都唔敢同佢揸主意啦。唔啱咁啊，你攞上去俾佢睇啊。 好啊。哎呀，老爷，日子都定好咯噃。 有佢先啦。 嗱，咁我摆低先，一阵间丽拣好边个款，就话俾裁缝知啦。 阿丽。 老爷，老爷， 咩啊？ 你咪话我多嘴啦，心病还需心药医噶。如果你要佢嫁表嫂啊，即系逼死佢嘅啫。计我话咧，最紧要就救阿小姐条命先。 咩事啊？ 报告董事长，厂里边有副机器坏咗啊！ 机器坏咗，搵我做咩啊？搵罗工程师咯。 哦，罗工程师唔识得整嘅，因为日前咧厂有副机器坏咗，都系由一个工人整翻好嘅。如果个工人又冇翻工，去屋企搵佢又搵佢唔到。 哎呀，咁我哋厂既然有个咁本事嘅工人，点解你唔留住佢啊？你系人事部主任都唔去搵佢，要我董事长去搵佢啊？ 系系，不过呢个工人啊，大小姐同佢好熟嘅。 咩话？叫咩名啊？ 李伯华。 啊？李伯华？ 系啊系啊。 你翻去先，大小姐唔精神。 哦哦。 哦，而家要人请至会嚟嘅咩？ 唔系，得，我点赶得佢请呢？我同佢住埋成两年，又有咗细佬哥咯。你知啦，我同你啊，成日偷偷摸摸，唔见得光噶嘛。 好啊，如果你系咁样，我将你喺厂亏空嘅事讲出嚟。 哼，你唔好以为我咁就冇本事冚得翻喎。 哦。咁你而家贪新忘旧，唔爱我啦噃？如果你系咁样，我至多一拍两散，我唔会俾你咁好过嘅。我一定话俾老爷听，话 Tommy 系我同你生嘅。我睇以后你喺宋家仲有冇地方企？ 董事长， 何经理，Tommy 同阿丽嘅婚事，我决定取消。 吓，董事长，样样都准备好晒啦，咁点可以取消呢？ 唉，所谓家丑不外扬，世界上边有话两兄妹可以结婚噶？何经理。你亏空我天顺厂嘅公款，我都唔再追究啦。唉，算系同你做一场亲戚嘅啦。不过从今日起，都请你另谋高就啦。 董事长， 冇得讲。 世家嫂，原来你有个好似 Tommy 咁好嘅乖仔嘅。既然系咁，我睇你两仔乸都系搬开住好咯。 老爷。 唔使擔心，我唔會令你過唔去嘅。我聽日叫人送一筆錢俾你，都夠你過世噶啦。 老爺， 你而家咁安樂啦。 揾边位啊？ 李伯华喺咪喺度住啊？ 系，你贵姓揾佢咧？ 我姓宋，系宋天丽嘅阿爷。 哦，你就系千金之女阿爷系嘛？爷坐啦。尹南华有咩事啊？ 你系佢乜人啊？ 我系佢阿妈。 哦，嗱，而家我揾你嘅仔有紧要事。 哦，咁系为咗你嘅孙女嘅事啦。你都算好家教啊，教到佢咁坏，揾人打伤我个仔系嘛？ 阿婆，呢啲事慢慢至讲啦。而家我至紧要就救翻我孙女条命，所以我而家想即刻见见你嘅仔。 好啊，你等一阵啦。呢封信就系我阿华临扯嗰阵时留低俾你个孙女噶啦。 咁而家你阿华扯咗去边处啊？ 去澳门。 吓？去澳门？几时去噶？ 正话去嘅啫。 哦。阿添啊，澳门船几点钟开噶？ 诶，老爷，仲有半点钟啫。 吓？咁而家即刻赶去。我未见过李伯华噃，你见过佢吗？ 我见过，不过唔系几认得啫。 咁点揾啊？ 啊，得咗。 吓？ 好啊，借呢幅相去，用完俾翻你啊。 Thank you. 揾到佢啦！ 啊， 你， 啊，你就系李伯华， 系，老伯，你系边位啊？ 佢唔系就天丽嘅 阿爷， 啊？哦，你就系天丽嘅阿爷啊！你有权阻止你嘅孙女自由恋爱，但系冇权干涉我嘅自由。 李生，你千祈唔好误会，我不过系宋天丽个阿爷，使嚟揾你嘅啫。 啊，咁真系对唔住喎。 系，而家佢阿爷请你翻去噃， 叫我去。 系， 又想教训我一顿啊？ 唔会，而家佢阿爷已经转咗性，唔反对你哋嘅啦。哎呀，佢阿爷而家好心急，请你翻去救人一命啊！ 救命！ 你知道吗？天丽而家病得好危急啊！ 丽啊，你睇边个嚟？你睇边个嚟？ 哪丽，伯华啊！ 爷，华哥， 阿丽， 华哥，爷，你又话唔准我同华哥相爱？ 丽，求求你好啦，翻我就乜都应承你啦。 真假嘢？ 真嘅。嗱，李伯华，阿丽系我嘅心肝病，我一定要救翻佢条命噶。 爷，我同我华哥唔知点样要多谢你啦。 来吧。 做咩啊，老爷？ 出嚟。 啊。 华哥，你曾被一个千金小姐抛弃过，伤心过一次，你一定会噶啦。